这个故事叫做小时候的记忆，这个是我小时候的记忆。那时我住在阿嫲家，阿嫲家在一个大山里面的，那里交通十分之不方便，但是那里十分之安全，我那时是这样认为的。以前我就在村里面听过很多老人家讲过一些古怪的事情，开始的时候我都是当故事这样听的。直到那一日，我和我几个玩伴出去玩，我阿嫲屋企后面是一座大山，阿爷经常上山里面去砍柴的，我那些玩伴都有亲人入到山路砍柴的，所以我们提议就去山里面去找他们。我们边玩边向山里面走了过去，走了一阵，我们就见到一个有石头砌的屋仔。我们由于好奇就过去看了一下，里面只是摆着有些贡品在那里，我们只是奇怪但是没去在意，然后就继续往前走了，边走就边赖我阿爷。突然之间我们见到离我们700米左右的石头之上站着一个人，我以为是我阿爷，于是我就边叫我阿爷就边走过去了，但是那个人不理我们，就在你那个人还有5米左右的地方，我们见到那个人很大，由于他是坐在那里，我看不出他的身高，我又叫了他几声，但是他都是不理我。这阵时的我们才看清楚，他好像在拿着什么东西，一直都是背对着我们的，他的身体给我的感觉就好像石头一样，但是他的手又在动，我们看不到他的头，都不知道他是耷低了就是没有头的，反正就感觉他连颈都没有的。当时的我们就有点惊慌了，于是我们掉头就走了。我的同伴都在山里面长大的，所以跑得很快，我很怕都跟着跑，但是就是跑不快，我都想叫他们不要跑不快等下我，但是不敢开口，因为怕那只野听到。我感觉自己就好像练派大滚咁爬回家的，然后我就同阿嫲讲，但是阿嫲叫我不要将件事在外面讲。我问阿嫲什么事，阿嫲都不肯讲给我知，说我小路仔你咁多事做什么。到了第二日我去见我的朋友的时候，他们好像昨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咁，都说一些东西都看不到，甚至乎否认他们昨天去过那里。我故意拉着我婶再去那里看一看，我们又到了那个嘢坐过那个地方那里，于是之后他不见了。如果那一块是一块大石头，是要几个人先搬得动的，况且我敢保证那个嘢确实在动着的。想到这样我都很害怕的，于是就拉着我婶回去了。就快天黑那时，阿爸急急忙忙地回来问阿妈我是不是家，阿妈说我家，然后问我爸做什么。阿爸说他在山里面听到有人哭，好似细路又好似女人，阿爸以为是我就叫了我几声，但是没人应，所以就急忙回来看我在不在。我知道阿爸又遇了那只嘢了，这时阿妈先讲给我知这件是什么事。原来阿妈以前是住在村的西面的，阿爷重新找了一块地方重新起屋，在他们搬入这间新屋的时候，以前这里都住着一户人家的，他们搬走了，他们家的女人好像有点问题，走那时还要在山上面用石头起了一间小石屋，拜祭完之后还要留下了一些贡品。阿嫲家完工了之后就搬了进去了，刚刚开始还没什么事的。有一天的中午，阿嫲一个人在院里面扎豆角，这阵时在外面走入了一个比平常人高大很多、大份很多的人，这个全身黑到看不出五官的人，只知道他是一个男人。那个人入了之后就向阿妈扑了过来了，然后阿妈就晕低了，阿妈都不知道谁扶他回入房的。从那阵时之后，阿妈就觉得非常之不舒服，但是又说不出来哪里不舒服，有阵时觉得自己都不是自己，就好像另外一个人咁，反正都几吓人嘅。 我三舅父是一个大仙，阿妈就请来了三舅父。阿嫲见到三舅父之后就开始闹了，闹得非常之恶。三舅父见到咁就拎出一支银针，然后就对住阿嫲讲：我睇你有几厉害。阿嫲见到咁，一下子就喺屋企嘅窗里边跳咗出去，鞋都冇着到，仲要跑得非常之快。我屋企人连忙追上去都追唔上，仲系村里边嘅人帮手先至将我阿嫲追咗翻嚟。然后三舅父就同阿嫲吉咗一针，阿嫲瞬间就安静咗落嚟啦。舅父将啲人全部叫晒出去，话佢自己要同嗰隻嘢喺度倾条件。三舅父话佢收拾唔到嗰隻嘢，因为嗰隻嘢存在嘅时间实在太耐啦，而且仲系两隻嘅先。阿嫲话我见到嗰个白色嘅系另一隻，最后达成咗协议，就系以后我阿嫲都唔可以食肉啦，仲要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做一位餸送到山里边嗰间小石屋里边。这个风波暂时就平息了。从我几时开始，我妈真的从来都没吃过肉的。每个月还要做些贡菜，还要搞些五色小旗一起烧了。